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啊就其实咧，点解你话嗰个战斗嘅意志咁紧要咧？咁头先我哋嗰节都讲咗，就系话，喂，咁啊小丽仲未有战斗嘅准备啦，系咪？仲未有嗰个战斗格啦，系咪？咁点解战斗格咁紧要咧？因为其实咧，我觉得今日呢、這个，因为今日阿石永泰就讲句说话啦，就喺度话呢个关于陈佐洱啊，佢琴日讲嘅嘢啦。即係關於話，又話要而家咧就要要咩啦，就唔可以見血封喉嘅，又咁但係咧，你而家好多議員咧講嘢都有問題嚇，咁、啊、就唔可以好似你班友咁樣樣咁冇咩嘅，咁冇規矩嘅嚇嚇，咁、甚至乎今日仲有嘛，即係中聯辦呢、這個法律嗰、那個顧問啊，叫乜 Q 嘢名，唔知姓張嘅嗰條撚樣，就喺度話喂中央啊！俾咗个叫做系终审法院你啊，喂已经系好仁慈啦咁样样。 哇！ 喂，但系嗰个系假终审嚟噶嘛，大佬啊！事实上，你一去到关键时刻，嗰、那个就唔系终审法院嚟啊嘛！屌你而家你可以绕过终审法，你而家终审法院啊，你自己就人大释法啦。 1999年嗰单嘢咪系咁咯，吴嘉玲案 系啊， 终审法院判咗啦、 啊， 正常就应该如果系案例嚟噶啦嘛，然之后你用人大释法就 override 咗个判决啊嘛。 嗰个系废你武功啊！ 系啊， 你系废 Q 你武功啊！其实根本就，所以你话俾终审法院你系仁至义尽、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嗰个系你嗰啲随时俾你废武功嘅终审法院嚟，嗰个就唔系真正嘅终审法院，嗰、那个假终审嚟，根本就系、是。咁呢个咩？今日就阿石永泰就喺度讲啦。喂，我真系未见过咧，即、就、系、是、一个地方。系堂堂正正嘅释法咧，要靠收风嘅。记者公开问佢哋吓，有冇人答？系咪啊？你记唔记得啊？ 系啊。 上个礼拜四嘅时候啊， 方便讲又 啊，甚你连下边个？喂，之前好多人收风噶嘛，星岛又收风 啊，即系呢、這个大公报又收风。诶、啊，点、不知去到人大开会嗰日，哇！你问到阿边个阿梁爱诗又好。你問到其他嗰啲咩人大政協都好，喂個個都三針其口㗎喎、個個都話唔知㗎喎，你甚至乎你問到政府係咪開庭之前嗰日，喂我都話我佢自己啊邊個呢個啊呢、這個律政司都會講到明㗎喎，哎我哋冇向呢、這個中央提請人大釋法㗎咁樣。 佢講到明話呢一個嘅問題可以本地法律解決。 咁啊邊個講㗎嘛，袁國勇講㗎嘛，袁國強講㗎嘛。咁喂个个都唔知喎，原来系，点不知？屌！然之后咧就突然间就话呢个系张德江嘅意思嚟拍板嘅，佢喺中间涉埋嚟嘅。喂，大佬，你做到咁鬼鼠，然之后靠放风，你靠一个星岛，靠一个大公咁样去放风放气球，然之后试反应。哦，原来试出你反应咧，你班友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咧，嗰、那个系resistance 啊。即系你哋嗰个反应咧唔够大嘅，咁咪做咯， 咁咪做咯， 系咪先？咪点解佢要放风先？ 就睇你个反应啊嘛。 系啦，睇你的反应都记咗你啊嘛，其实系，即系讲到咪系记，其实都系你个反应都系重要噶嘛。 系啊系啊。 如果你的反应唔重要嘅话，佢即刻嚟释法啦， 唔使放风啦。 呢两个礼拜以嚟，礼拜日嘅示威又好，吓、即系上个礼拜嘅几个游行都好。就係俾佢見到唔多人啊嘛，就係俾佢見到香港唔 care 啊嘛， 咁咪真係俾老蕭批中咗咯，即係話即係兩三年之內係冇呢個大型嘅群眾運動喎。 啊，咁啊，即係目前係啦，目前係啦，咁啊未夠四年嘅，咁你如果你未夠四年嘅話咧，你都可以話佢燈嚟嘅咁樣，咁喂，咁事實上係、即係如果佢真係要靠放風嘅話，你。嗰、那个反应系重要㗎喎、即係我哋每日我哋任何一个人啦，包括嗰个长洲福核王啦，系咪、即係如果你下下都系话屌，即係好似嗰个叫做系大律师公会主席嗰个谭咩呀， 谭敏之 谭敏之咁样样啊，喂 就话，唉，你净系原则性嗰啲就算啦吓，你话你除裤屌唔紧要噶吓，咁你戴翻个套啦咁样样，喂，咁人哋梗系有几进去几进噶啦，有几入插几入噶啦， 嗯， 话呢个好简单啊，即系所以其实讲真，你话去到今时今日咁嘅情况，其实讲真，喂，一半系香港人攞嚟嘅，咁当然即系呢个要多得呢个叶宝成啦，系咪？嗯，而事實上，前晚我都聽咗呢、這個橫看金英啦，即係關於就係話，因為阿 Sam 咧其實都有喺都有幫呢個咩手啊嘛，都有幫呢個眾志啊佢哋手去做維持秩序啊之類嗰啲乜嘢啦。咁但係但係其實嗱 ，Ken 你哋又去到 係啊係啊。 其實當晚嘅情況係點咧？你以你所記得就 當晚嘅情況咧，咁就你一開頭就由個遊行。即係民陣嘅遊行去到終點嗰陣咧，咁其實就已經係啲人其實都好亂嘅，都唔知道究竟係要轉入去立法會啊，定係原來個路線其實一路直行到中聯辦。 即係去到中心法院嗰度。 係啦，即係去到長江中心嗰個位開始有個分叉位噶嘛。其實好多人以為個遊行路線係繼續向前行，就冇轉入去嘅。 嗯。 咁然後好啦，咁就所以就我記得咧。我聽到身邊嘅人呢，其實好多人佢哋就個諗法係點呢，就會覺得就好似以往去中聯辦咁，咁我哋去到門口啦，咁就做少少所謂行禮如儀嘅嘢，綁一綁絲帶，咁就散㗎啦。即係佢哋係冇一個諗住係要衝嘅一個嘅預備而去到中聯辦嘅。咁但係去到中聯辦嘅時候呢，咁卻大約去到七點零到啦，就突然之間就衝出馬路㗎嘛，就話。咁所以其實當時係好多一啲喺前排嘅人咧，佢唔係一啲衝開嘅人嚟，係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師奶啊，一啲女仔啊，或者係即係毫無裝備咁樣嘅。咁所以去到喺中聯辦嗰個位置係明顯啦，大家就被差佬包圍，又噴到好多人都中曬招啦。 七点几已经出招噶啦咩？ 唔记得八点到啊， 冇咁早嘅，冇咁早嘅，我谂差唔多八九点。 八点几九点噶嘛，我记得。 系，即系八点到啦。咁就嗰个位，即系嗰包饺子位咧，其实嗰班人系冇人知道下一步系点嘅，就净系靠啲群众自己喺度话啊，我哋要留低喺度，或者即系要点点点，系唯一众志有指挥嘅，就系开咗个行人路嗰位做急救站。咁去到後尾我係睇到阿羅冠聰係嘗試係想做一個帶領嘅角色去開咪去講嘢嘅，即係 羅冠聰 係啊，羅冠聰冇錯。咁佢一開咪嘅時候咧， 幾點啊？ 嗰陣應該都八，即係大約衝，即係噴咗兩次招，兩三次招嗰陣啦，應該八點零。 咁嗰陣時吳文遠仲未走㗎啦，應該係仲未俾人 都俾人，佢唔係俾人拉走咗。 吳文遠好早已經俾人哋拖走咗㗎啦， 係咯 係出招之前已經拖走咗㗎啦。 因為衝出去係、 因為係佢嗌住先㗎嘛，係啦，但係佢未衝嗰陣已經俾人拉走咗㗎啦。去到嗰陣咧，佢羅冠聰係嘗試係想即係。做一個帶領咁樣嘅，但係就當佢開咩時候，佢又話：我想分享少少我嘅一啲嘅經歷。咁其實佢分享嘅經歷呢，唔係淨係純粹分享㗎嘛。其實佢係暗地裏，其實係想呼籲群眾就去佔電車路㗎嘛。但係當佢開咩時候，啲人已經唔理佢啦，即刻嚇佢啦。咁所以就變到其實睇到啲人對於即係大台或者對於羅冠聰，即係呢一班前學聯嘅人或者。啲所謂左交嘅人咧，其實係一種嘅即係壞嘅印象。佢一做啲咩，其實啲人都唔係好理佢。咁好啦，去到最後真係我哋靠人傳人去講話，我哋轉陣去到電車路嗰個位。咁去到電車路嗰陣咧，其實就表面上就嗰四個嘅快啲團體就出咗個聲明啦，就話係要堅持呢個非暴力抗爭嘅精神啦。 嗯， 係啦。 我諗差唔多十一二點到啦，嗰陣時係。 冇咁晏，冇咁晏。 冇咁晏啦。 個聲明早啲出嘅。十點到啦。 嗰陣時我搭緊地鐵去嘅，咁就我記得係差唔多十點到啦。嗰陣時就港鐵咧就講到明就封，係啦，封西門站，咁搞到我行咗廿分鐘咧，即係喺上環點樣行廿分鐘先到。係啊，咁就嗱，我去到嘅時候咧。即系差唔多十二点到啦，咁佢哋呢个其实啦，剩翻去到深夜嘅时候咧，就系、是、 剩翻眾志同埋呢個清正啦。 係， 咁即係你 清正唔 係 特首先走咗啦咩？ 唔係，你講得太你嗰個中咗，唔係起碼就係話我哋見到嗰晚咧，即係你如果係講 in charge 嚟講咧，即係有份係做協助，即係叫做所謂嘅大台啊，相對嘅大台咧，就其實係清正同埋眾志啊嘛， 係 咪？其實清正眾志。仲有呢個大專政官嚇、好似唔知道有工黨咁樣 嘅。工黨社記係。 OK， 咁其實就因為你去到咧，你拗咗好耐啊！我記得嗰陣時，你拗咗成個幾兩個鐘啊！ 去到十字路口嗰陣係拗咗，係僵持咗個好長嘅局面，但係冇人知道係下一步係點。 係啦， 咁你係 你見到嗱之前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去到嘅時候，我就見唔到阿黃之峰同埋阿邊個啦，同埋阿呢個阿周庭。因為周庭其實佢嗰晚咧，即係同埋阿黃之峰咧，其實好積極啊，去維持嗰、個秩序啊咁樣嘅。咁但係佢哋之後去到好深已經走咗，咁然之後就等阿羅冠聰嚟。接力咁样样，咁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啦。即系有一样嘢就其实嗱，我唔明你战斗嘅期间，其实讲真，边个阿游小丽唔系阿游慧晶仲有时间换衫 嘅，系咯，我都好奇怪，佢边度换套衫翻嚟嘅咧？ 跟住 仲开头着裙噶嘛，突然间换咗个 T 恤。又成套衫唔同晒波鞋咁， 真系好奇怪。 求其搵个厕所换都得啦。 唔系， 即系你点会游行带定套衫去换咧？ 唔系咯，即系 你可能人哋借俾佢， 真系。 即系我唔好明啊！即系嗱，你永远都系噶。你游慧晶咧开会又好，示威游行都好， 总之佢要 佢一 上镜头咧，佢就一定系会着得好靓。 即系佢嗱，佢立法会开会都系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嗱你。你宣誓，即系你原本系咁再宣誓，喂，你都可以，你都预咗两套衫喎， 然后又变咗， 即系好似日日都系 fashion show 嚟喎，大佬，我真系我真系服 Q 咗佢，哇，跟住唔知大公报就话，唉，两个咧就衬埋又剩嘅，又跟住然之后，咁此其一啦，即 系 有时间换衫啦，而且好捻淡定。而淡定之餘咧，佢喺差佬中間咧就左右穿插，如入無人之境嘅，跟住可以係咪好似仲去埋呢個中聯辦門口添？可以 話咩要談判？仲要係佢幾次係 俾佢去到嘅喎， 我係聽過係喺現場入邊係啲人講係佢有幾次係啲差佬係保護佢離開啊，即係唔係好似吳文遠咁拉走啊，而係係 好 斯 文 嘅 嘛， 就話啊你去翻個安全嘅地方啦，你唔好行去呢一度啦咁樣，係好奇怪嘅成個畫面。 唔係啊，即係好似你喂，即係咁講啦，即係如果嗰度係我主場嘅話，即係我中意點樣行得嘅，即係佢俾你感覺就好有主場 feel 啦。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嘛，就係咁樣樣啦。係 啊 係啊，咁而阿呢个众志同阿清正其实系叫做系嗰晚系结盟啦，叫做系嘅一个盟友嘅关系啦，叫做系嘛， 少 即系你 even 系深夜嘅时候，你宣布即系叫啲人咧就向东撤啦，咁样样都系一齐宣布噶嘛，系咪？即系都系叫盟友嚟噶嘛？ 唔系，其实嗰个宣布就冇清正份嘅，分开系 唔系啊？有啊？ 咩？ 跟住佢就系话阿罗冠聪就讲到明就话。啊，唔知羅冠聰定唔知大專政官，總之喺度啦。佢就講到明啊、哎，大家切啦，我哋遵守呢個非暴力原則， 係 係嘛？佢咁講噶嘛。咁、然之後，阿游慧晶先至接個麥就話：，誒、哎，大家咩啦？大家呢個 野貓 式自由行動啦，咁樣樣。 係啦，係啦。 咁、喂，咁阿羅冠聰係咪即係默認咗呢套係佢哋自己當晚嘅行動方針先？ 即系咪就系好似以往咁样，我嗌游行完结，集会完结，然后你哋自己就继续去。 唔系你嗱，即系我觉得就咁讲，其实当晚咧，即系如果你咁样，即系你好多人参与过嘅，都有个 feedback 翻到嚟，就系、是、唔知道你做乜鸠。 系 唔知做乜？ 我星期一咧同快必做节目嘅时候 咧，留唔到人， 佢都系咁讲嘅。 我唔知你做乜鸠， 系 我系冇方向感。 系啦， 系咪？ 即系如果你话嗰刻我哋系堵路嘅，坐喺度手翘手，非暴力抗争，都系有个方向。 而问题唔系而问题咧，讲真啦，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其实呢个即系呢个商学啦，以商学变成嘅 众志 啦，其实即系有个阴影， 有阴影嘅， 系怕咗搞大台啊。因为佢成日俾人屌啊嘛，系咪？即系咪因为有阴影咧，唔想再搞大台？而事实上，大台系好紧要噶。 嗯， 你冇搞大台，当然系留唔到人啦。 系啊， 而嗰班友，喂，当然系会自己会 decay 啦， 即 系自己会散啦。 你净系叫人哋继续留喺度，我哋留喺度，但系你冇人知道留喺度下一步系做咩时候，啲人系唔会留喺度嘅。 系啊， 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喂，你即系。 你仲至真係未喺呢個雨傘運動呢嗰、那個叫做係衝升級失敗呢嗰度站返起嚟喎，我覺得真係未喺個陰影嗰度即係企得返起身。 佢有一樣嘢佢係進步咗嘅、就係佢而家夠膽嗌散水，即係夠膽嗌呢個行動結束。因为 佢唔系叫结束嘅，咁起码佢唔想落人口实、啊、就话 系 就话嗰个系向东撤啦咁样样，向东撤咪即系散水咯，散水咯，系咪？ 因为其实系以前系俾人闹散水闹得好犀利，其实系令到有时你系焗住，明知嗰个死局嚟噶，你都要焗住要留喺嗰度。但系其实当日嘅环境就系话俾我哋知，其实我好 feel 到一样嘢就系、是、你留喺度咧，其实你系冇噶。系遲早俾人清嘅，你留喺度係，係、視乎係，尤其出動嚟到嘅時候就唔係逐個抬走啦、就好明顯係武力驅趕㗎啦。咁你對嗰班和你飛嘅群眾，其實好危險嘅一件事嚟㗎嘛。咁所以其實佢身為一個組織者嘅身份，佢肯去叫人哋去撤退，其實我覺得佢係有一個進步，係唔驚俾人鬧，並且佢都承擔翻一個組織者應該有。 唔係，所以其實講真你話前晚嘅節目我係撐金英喎、因為。喂，真系眾志真系唔抵幫喎，坦白講，因為真系俾人冇群眾係冇方向感。 係啦，同埋就有人就批評就係佢同清正去喺呢次嘅行動入面去結盟啊嘛。 係咯， 有人去批評呢一樣嘢。 你而家結盟又點解唔帶你去中聯辦啊？人哋可以自己走去中聯辦談判，點解留翻你喺後面 咧？你就一個十字路口都戇居居，就唔知喺度。 喂，人哋喂，即係其實講真，真係其實係隨時賣撚咗你嘅喎。 係啊，個鏡頭就喺曬清正度啦，但係冇人知道你背後入邊做咗啲乜嘢啦。就成場嘅運動明明係你搞起，群眾係由你去吹雞出嚟嘅，而家就變咗就係嗰個帶領者唔係眾志，而係變咗清正嗰兩條友。係 啊，屌你！ 即係完全俾人嗱，其實好似金英咁講啫嘛，就係、是、你而家。搭咗个鸡棚，有人哋就嚟去骑劫你，你冇鸡棚何来骑劫？ 你仲要 surrender 俾人哋搞嘛？咁可能你自己觉得就系话嗱，宣誓呢单嘢，你两条友都系主角，系、咪？你哋都系叫 victim 啊嘛？ 喂，但系而家 你都系受害者嘛？ 讲法啊嘛，而家出嚟嘅群众，我听到起码十个，起码有八个，佢都话我系唔撑清正两条友嘅，我只不过嚟，我系反释法嘅啫。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嘅讲法噶嘛，但系而家你就变咗就嗰两条友就变咗大台啊嘛，变咗系成个行动嘅带领者，但我唔系跟佢两个嚟噶嘛， 系啊， 系咪？ 呢个系当晚嘅主流民意嚟嘅、 啊， 坦白讲、 啊， 就算嚟咧，留守嗰啲人咧，真正正撑呢个清正嗰两条友咧，其实都系唔多噶， 唔多 留到好嘢嗰啲都系唔多噶， 系啊。 即系我见到 系 有 black box 嗰啲系会同佢哋系有嗰个默契喺度嘅，咁、但系 black box 嗰啲咧。其实同佢即系同阿边个阿梁仲恒嗰啲咧，其实系有默契噶、即系有交头接耳 嘅。系啦，讲起呢个咧，咁佢梁仲恒咧，俾呢个记者访问嗰阵，有个 bad boy 有喺后边提佢水噶嘛。 系啊，影咗相啦，已经俾人圈咗啦。 即系又怼个 唔系，所以咁讲啦，屌！即系你释法呢单嘢爆出嚟之后，游行咗两次。 系。 跟住哇，跟住又大型嘅佔領又搞一次，相對大型啦，唔好話好大型啦。 相對啦。 跟住然之後，喂呢、這個嗰班法律界嘅咩咩黑衣遊行又搞一次，喂樣樣都冇料到啊嘛、政治就係講呢個 bargaining power 噶嘛、你做唔到動員，你冇反你冇抗爭能力，冇反抗能力，咪踩到你上心口咯，咪所以你自決不喂？點解佢即係叫做係肆無忌憚？话搵个的士佬搞鸠你八个人啫，喂就系、是、见到你民间已经系再无反抗力量啊嘛，而且甚至乎而家打埋开口牌，话廿三条都要搞鸠你啊嘛，我想问你仲有冇反抗力？今年唔系即系今时已经系唔同当年反廿三条嘅往日啦，已经 即系零三年 系 啊，你十三年，喂屌你咁样急速咁样倒退，你。梁仲恒仲要搭的士走佬，喂你嗰班撚樣，喂你嗰班扯頭爛嗰班，咪全部唔得啊嘛！你已經俾唔到人哋一個希望，已經係冇再冇道德力量，係聚集到群眾啊嘛！而坦白講，喂真係喎、喂我即係你黃之峰嗰啲佢你搞咗政黨之後，點解你再唔即係搞唔翻起以前嘅勢啫？其實因為你嘅大台已經唔同咗，你即係你覺你自己都覺得大台咧。系 evil 嚟嘅，你自己但你自己都怕咗嘅，你自己都有阴影嘅。咁 冇㗎，咁你咪即係咪踩到你上心口囉。 即係你覺得係可以各有各搞嘅，所有人都可以自成大台，或者自己去有自己行動嘅。 唔係咁，所以喎，講真，你而家你民間嘅抗爭力量冇晒呢，瓦解晒呢，其實689其實係有個即係功績喺度。 係啊。 所以如果眾志咧要即係叫吸取翻今次嗰個教訓咧，就係咧佢下次一啲嘅抗爭行動咧，係真要做翻個大台喎。因為我有印象咧，就係上次926啊，衝入公民廣場嗰次咧，成晚點解守得咁好咧？其實就係因為有大台喺度啦，特別係一開頭嘅時候，就係講幾時啲差佬幾時衝過嚟啊，幾時去擋，要圍住邊度，要守住邊度，就係因為有大台指揮嘅時候。啲群眾仲係好清楚啊！我依家要做啲咩啊？依家有邊一度啊？啲警察嚟緊，我哋要去守邊度？咪就係因為有大台咯。如果即係吸取翻呢個經驗、就是，就係眾志喺遲啲做一啲即係可能大型少少嘅抗爭運動啦。即係我唔敢講話幾廿萬人啦，即係可能去圍多次中聯辦咁樣啦，就當係咪？係唔係都應該整翻個大台出嚟咧？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眾志係即係要諗啦呢樣嘢。 即係其實最簡單就係你要去俾到群眾係有一個目標，知道起碼我而家呢刻嘅情況係點，同埋我哋下一步我哋要做啲乜。係啦，其實你要俾個方向群眾啊，啲群眾嚟到其實係等你呢個組織者去俾一個指示，我哋下一步繼續點樣做。如果唔係啲群眾嚟到咧， 唔係同埋就係話 做就散㗎啦。 你而家呢個。眾志亦都即係叫做信唔過泛民，咁、所以自己另立一條隊出嚟，而大家係冇默契嘛，冇大家唔會話再組織埋一齊嘛，即係你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叫五方會談，大家嗰、那個即係互信已經瓦解咗啦，已經係你又修補唔翻，係嘛？跟住然之後你自己要離群搞你自己一套之餘，人哋亦都唔敢掂你，因為又俾你話啦，係嘛？老屎忽啊，唔系都唔督灰啊，话啲老屎忽咧，啲老屎忽咧，又喺度搞，说三道四啊，乜乜物物啊，咁样样，即系老土啲讲句，互信好紧要咯，互信同埋大台真系好紧要咯，系咪？咁你问题呢两样嘢，你一日搞唔起，你一日都系怕咗啲社运流民，咁你冇噶、哦，真系。中共就係踩住心口上喎，而事實上你點可以話嗰啲係冇用啫？你點可以話以前嘅群眾運動冇用啫？就係因為你自己唔肯再搞啊，咁所以而家呢你先至俾中共如入無人之境，係咁踩到你上心口啊！ 係就係、是、因為03年嘅時候500,000人大遊行，結果23條咪收翻咯。咁當然你話你可以話係因為田北俊突然間倒戈，咁但係即係嗰個23條收翻 都係怕咗你班群眾啊， 就係怕咗你咯， 係嘛？嗰陣時係有大台㗎嘛，係 啊， 點會話唔重要啫？ 都係和你飛嘅行，亦都和你飛嘅示威。 你話覺醒喎？屌，即係講真，你估人係螞蟻咩？人真係喂螞蟻係唔使大台㗎，係 啊。 咁但係 genetically 佢哋自己係會 即係。都通信大家 係啊，即係佢哋有嗰種默契喎，但你人唔得噶嘛，大佬啊！而過往嘅經驗話俾我哋聽，最有效就係大台啊嘛，係啊，咁啊，喂，今日講講下都唔少噶咯，即係喂，仲有特朗普都要講講，陣間翻嚟好。 好